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神版马太福音第24章到第25章，这是 Semantic Nuance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台中，台湾，2009年5月。马太福音第24章到第25章。第24章，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，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来在这里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。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啊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；或说，看哪，基督在内屋中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。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他们要看见人子，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都招聚了来。方原文作风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